这说话一向是在这说磕就磕你， 这回的磕头真真的磕头啊，不磕头别饶他。 我这两句话说完了以后，您听我应该磕不应该磕？咱这样好不好？ 是不是？ 我照样吆喝一个。如果你要能接上下句来，知道是卖什么的，我马上就磕了，怎么样？我要不磕观众啊，您把这麦克拿走，我不追你。您把这后台怎么跟您玩命，我就不管了。怎么样？ 哎，李老板， 你今天卖什么的啊？就是天津，一出门口就有。少了钱了吧？出口转的小吧？快点耽误，快跳皮了。是卖什么的？ 这我也不知道。 这叫起哄，有这么吆喝的吗？你老跑什么？你 跑什么？ 你得吆喝这个有上下句高矮音的。 哦，有上下句高矮音。 哎，那我才能接呢。你要那么吆喝，我要接不上来。您再给我鼓掌叫的话，我磕头我才认呢。这我能认吗？我 要有上下句高矮音的，我有六火车。 是吗？ 你连大门都找不着， 我就不相信你。 您听着， 来吧， 慢慢的啊，进来啊。哎，大小 哎，小金鱼儿哎， 绿瓷盆儿哎， 不是 石头 桌一板凳， 雨寒伞哦，哎，大号 竹帘凳， 西湖哎，迎面儿 胳膊 馒头， 你等我。怎么了？这是我这挺尊重你，你哪我开心？ 怎么哪里开心？ 一个马俩脑袋，我哪追你去啊？ 一个马俩脑袋，你也一个马俩脑袋呀？ 是吗？你照样接不上来。 您要不要啊？ 听这个，小米小枣的 粽子茄糕啊！ 哎呀，我没吃了，知道我有什么没词了吧？你两头堵，我还有词吗？ 两头堵，你也两头堵啊？ 我也两头堵， 啊、 你要吗？ 嘿，大小 小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缸盖儿哦， 哎， 缸盖儿也有大小。 我把这缸盖儿给忽略了，你再要，你也要不要？ 油炸的嘞， 缸盖儿哦， 啊，还有油炸缸盖儿。 我说这怎么着？你这绕的吗？ 我绕的吗？ 这是。 我主要看你聪明不聪明。 聪明话呀，同事，就是聪明。 真聪明。 多谢谢。 要真讲吆喝呢。 怎么样？ 这不算。 什么？ 那得说布一行。 什么叫布衣？ 布衣就是卖旧衣裳。 哦，旧衣裳叫布衣。 哎，布衣。 哪儿的吆喝的好听？ 哎，有精布衣、切布衣、贫嘴刮舌的布衣，还有那种对口的合布衣。 是吗？ 哎， 那么最好听是什么呢？ 最好听的金布衣啊，我们天津的布衣啊。 学一学， 学一学， 学一学金布衣。 哦，学金布衣。 哎， 好，那我来个。 您这有手绢吗？ 有个小有个小手绢。 啊，可以，有个小手绢就可以。我。人家那第二招待所啊，刚才上派出所备案去了，丢了个床单，可能跟您这有关系，我估计。 还真是第二招待所。 你看，哎，怎么样？您呢？哪个是公安人员？您过来。 我这是跟服务员同志借的。 打招呼吗？ 打招呼。 哎，您可别做那事儿了。 您听着啊， 哎， 这叫金贵。 哎，有我的事儿没有？ 有你的事儿。 我应该说什么呀？ 你呀、啊，你就说个不错俩字。 简单。 简单。 就俩字。 就俩字就行。 记得住。 记得住。好，来啊！ 我操！ 我还被吆喝呢，你就不错。 哦，我这是冒场了吧？ 冒场了。听着啊， 太难干了。 买了这件皮袄哎，原来是脏儿大。 我擦！ 太阳皮的好筒子，这是缎子面的。 我擦！ 您看这件皮袄 怎么样啊？ 上边黑 啊， 下边白，中间黄。 哦， 起个名儿。那是三阳开泰的吧？ 不错。 您要穿上这件皮袄， 怎么样？ 不管它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你就躺在冰地里头睡觉，钻到雪堆里头去冲盹儿去吧。 哦，怎么样啊？ 你怎么就忘了冷了？ 这皮袄太暖和了。 那你是冻挺了。 冻挺了。 啊。 那么如果说我要再冻呢， 你就冻死了。 那你就别吆喝了，你就快走吧。 这叫金布衣 啊， 这叫北京的布衣。 还有什么的？ 还有我们天津合布。 哎，天津的好听。 哎，天津对口的布衣。 对口的。 哎，你还得给我做个小小徒弟。 我还得当个徒弟。 哎，当个徒弟。 当徒弟。 这叫有上下劲儿。 哦，有上下句， 有上下句， 两个人一个人一句， 对， 俩马快痒痒是一对一跑， 对，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你有小手绢吗？ 我 小手绢啊，哎，有一个小的倒是。嗯，您看这怎么样？我们俩人是拿人家个床单给搅开了，这段相声完了，还得买六十布陪人家。怎么样？你看这个 好， 我给您来个小伙计， 来个小伙计， 听点吆喝，我给您搭下对， 对， 是不是？ 对， 您听好， 好，来 您呢。 大喇嘛的官儿嘞， 这没什么。大喇嘛的官儿嘞， 俩马褂 啊， 不能这么吆唤。 我怎么吆唤？ 得往下吆唤。 往下吆唤。 哎， 您来吧。 大喇嘛的官儿嘞， 二喇嘛的官儿啊。 三了马的褂嘞， 四了马的褂啊， 我四个马褂，这马褂拜法成地了。 你不让我往下吆喝， 不能这么吆喝。 应该的， 你要吆喝，我说大马褂，你要解释解释这大马褂怎么穿怎么用。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说是大马褂，我要告诉观众这个马褂怎么穿怎么用怎么买。 对， 穿在身上怎么美。 对， 给您八仙桌子盖金口，随的方就的圆，顺着您说。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您听 好，好， 吆喝吧。 大的马的褂嘞， 哎，套在外边儿哦。 大马褂为什么套在外边？ 长头马褂吧，这个长袍在里边，马褂在外边，都美。 嗯，要穿在里边呢？ 啊，那叫背心儿。 行啊，好嘞，有点像的。 好 嘞。大的马的褂嘞， 哎，套在外边儿哦。 没有袖子哦。 哎呀，那是坎肩儿哦， 买裤的哟， 两条的腿儿哦， 一条的腿儿喽， 哎，那是口袋哟， 三条腿儿哦， 那是没法穿哦， 四条腿儿哦， 俩人穿哦， 五条腿儿哦， 哎，那是手套哦， 嗨，穿外手套吧， 没法要吧？你这笑话吗？哪个人看过五条腿的裤子？前面蹬上两，后面搭了三个。像话吗？那个，你这是起哄的脸。 我主要是绕着绕着您。 您别绕着我。 哎，我看你真聪明。 哎呀，你要提起我这个聪明了，可不是一般的。 是啊。 那当然了，我这个聪明超出一般去了。 哦。 您看我聪明到什么程度？我十六岁就会抓挠了。 去你的！ 我这个聪明，我告诉您说啊。 我主要是看你啊，会不会算账。 算账。 哎。 您可来着了，加减除除，我连小数点都会。我有个外号叫小画罗庚。 哦。 数学家。 数学家。 怎么样？ 这得要凭脑子算。 您这个意思，您说说什么事儿？ 我现在呀，咱们来个即兴表演。 哦，现抓。现编。 现编。 哎， 我卖什么？我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找多少钱？一分一厘不能再差的。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要给钱找钱。 对， 给算账，一口气把它说清楚了。 是， 您放心。各位观众您听着，我要多找了一分钱，少找了一分钱，我找错了以后，您得给我鼓掌叫道好，算是我吹牛，怎么样？ 真的， 你拿不住我。 来 来吧，您 买袍去哟， 有了领子哦， 卖了我的脑哦， 有了棉花哟， 堆了个堆儿哦， 大面的堆儿啊， 怎么怎么厚啊， 亲娘把它做的， 后娘把它当啊， 买多少啊， 五六毛哦， 一了块的一哦，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哦， 我给你三块五哦， 我找你两块四啊， 我给你四块八哟， 我找你三块七哟， 我给你186.72哦， 啊，我找你187.32，我，哎呀，我这个什么，我是留下一块一呀，我剩下都给你呀。 去你的吧！ 其实卖故意这个段子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郭振清和捧哏大师朱向臣合作的，而另一段呢，就是和姜宝林合作的。毕竟郭振清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所以也只有朱向臣先生或者是姜宝林这样的艺术家为他量活，才能既捧得严实，又能保证现场的效果。现在的姜宝林除了在高校中积极推广相声之外，还非常关心老年人。他每次回天津都要到各个养老院去看望老人们，每当听说养老院的哪个老人要过生日了，他都会为那位老寿星买上一束花。许多老人们都经常念叨啊，姜宝林那真是个好人呐。作为一个著名演员，邀请姜宝林的商业演出很多，但是呢，他却更加关心公益演出。他曾经说过，只要是公益性的演出，我不会要一分钱的酬劳，因为社会给予我太多，观众给予我也太多了。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想的不是索取，而是回报社会，